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再说家世，家世太好的也需斟酌斟酌，怕就怕那姑娘仗着自己娘家有权势欺负展昭，这便大大不妙了。还有这姑娘要会武功不会，最好是会一点，否则总要展昭照顾，也不是个轻省活。再者厨艺也需过得去，展昭总在外头办案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几多辛劳，回到家里顿顿就着咸菜啃窝窝头，岂非叫人心酸啊。对了，缝补技艺也不能差，展昭素日里跟人动手的时候太多，衣裳难免割了划了，身边人会缝补便好很多。不是说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吗？如能通晓琴棋书画那更好，增添些生活情趣嘛。愈想愈是诸般挑剔，要求多多，想到后来连那木匠活、扫洒活、抹墙覆瓦活都希望未来的展夫人大包大揽，理由是展昭办案辛劳，外请工匠诸多麻烦，展夫人若能一力承担，那便是皆大欢喜了。最后一合计，梦想照进现实，顿觉幻灭非常。这样360行行行占鳌头的姑娘要去哪里寻呢？给你寻个神仙都不够啊。念及此节，心未索然，再一琢磨，决定把这个难题抛给展老夫人。做娘的总该为儿子着想，你挑的一准没错。如此一想，心头顿时轻快不少，一时无所事事，目光又停在展昭手中的书卷之上。想来也不会读什么圣贤文章，半夜三更偷偷摸摸涂号灯烛，不知在看什么乌七八糟的书。喃喃自语间，便伸手去拽那书卷，一拽不脱，二拽还是拽不动。端木翠忽的心头起疑，看看那书卷，又看看展昭。展昭，你早就醒了吧？展昭没动，嘴角却不易察觉地勾起稍许弧度。端木翠恨得牙痒痒。 还装？信不信我叫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啊？ 面对威胁，展大人从来都是无惧无畏，因此依旧睡得四平八稳，酣畅无比。端木翠咬牙切齿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狠狠一脚踹向展昭身下的圆凳。有些时候就得玩狠的，这一踹总算是把展昭踹出响动来。随着圆凳哐当一声翻倒，展昭一记漂亮的药字翻身，衣袂微震，稳稳落地，顺手将身上滑落的被子捞住，看向端木翠时，只觉眼前一亮，笑道： 好看。 人好看还是衣服好看？ 人好看。 末了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： 端木姑娘，你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 端木翠白了他一眼：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展昭你真是个小气猫，我说你穿什么都好看，你不反说我一句，你心里就不舒服是吗？ 这有什么办法，都是娘教的，小时候我娘就常跟我说，对于某些人再难看也得说好看。 语毕，很是自得地看着端木翠被自己气到说不出话来，顿觉神清气爽。不对不对，端木翠的脸色怎么渐和缓了去，反笑得分外藏刀了。展昭隐隐觉得头皮发麻，某些情况下端木翠的脸色便是衡量事态走向的晴雨表，此刻分明书写着反败为胜，扭转乾坤。果然端木翠语出惊人： 展昭，那是你娘说的吗？那分明是我娘说的好吧，我娘什么时候成了你娘了？难不成你想管我的娘叫娘？可是我娘没生过你这样的儿子，除非你做我娘的女婿，可那也得先问过我同意不同意啊。 这么一长串话，你娘我娘奇绕无比，端木翠筛豆子般噼里啪啦一气呵成，朗朗上口，字字清亮，都不带换气儿的。展昭先是有些发懵，待得反应过来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张了张嘴又闭上，末了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。好在端木翠原为武将，很是明白穷寇莫追的道理，嘻嘻一笑岔开了话题。展昭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 学武之人若是身侧有人都察觉不出，未免也太不济了些。 说话间将臂上搭着的被褥送回床上。 话说回来，你方才在桌边坐了这么久，肚肚浓浓自言自语，到底做什么？ 当然是将上界的咒语一一念过，宇文谷伪玉对阵在即，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咯。 半夜三更的跑到我房里来对着我念上界咒语？ 旁人都睡下了，只有你屋里有亮光啊。你睡得这么死，点着蜡烛也是浪费，那么我来就用了，有什么奇怪的？这话说的明明就破绽百出，可细细想却也没什么好反驳的，兴许人端木翠的确是有资源共享的意识也说不定呢。见展昭犹有一色，端木翠兵行险招。展昭，你不会以为是你长得好看，我看迷了眼舍不得走了吧？诸位，撒谎骗人最高明的招数绝不是信口开河、见天忽悠、假话大话空话、三花聚顶。端木姑娘的做法更加奇高一招。所谓三句假，假一句真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说假话时表情要真，说真话的时候神色要假，真真假假难辨真假，最终要他真辨真，要他假辨假。 看来你今晚精神不错，连带着斗志水涨船高啊，口齿愈发伶俐，我还是少往枪头上撞吧。 展昭苦笑道，语毕似是想到什么，自枕边取出一幅字画递给端木翠。 这是公孙先生适才画的先帝图，交由你做那托梦之法。 端木翠一愣，他先是与展昭争强斗胜，心下洋洋得意，倒将正事儿撇了去。此际听到展昭所言，方才想起温谷尾鱼之事，心头随之一沉，面上轻快之色一敛了不少。接过字画展开看过，说道，公孙先生见过皇帝的爹吗？画得像吗？ 听先生所言，未曾见过。此画是依据之前老工人的描述所画，应该是有八分像的。 唉，横竖都是假的，能唬到皇帝便行。说着伸出一指，沿着字画上真宗的轮廓徐徐移动，双唇微微吸合，也不知念些什么咒语。末了屈指对着画像轻轻一弹，低声道，哎，去跟你的皇儿好好说说，速速解了宣平的围困才是。去。话音未落，那字纸如同飞灰般四下散开，各中滑落一缕人形，依稀便是身着绛红黄袍通天官的模样，尚未看得真切，那人形已然飘飘忽忽穿墙而去了。此法并不耗神，端木翠却有些郁郁，先时关于人间明道的落落情绪重又袭来，愣怔半晌，伸手将展昭落在桌上的书拿过，随手一翻，却是一本残破的史记周本纪。端木翠心中一动，似是想到什么，一时间却又难以明了，就听展昭从旁道， 晚间听公孙先生说起你出身稀奇，我对商周监事所知不多，便托李掌柜寻了这书来看。 端木翠随口嗯了一声，只觉心底一隅某个答案呼之欲出，偏又触之不及，没来由的心急，因想着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是什么来着。展昭见端木翠不答，笑了笑又道， 远年久世，多亏有典籍记载，否则今人去哪里知道。 话音未落，就听端木翠失声道：“ 啊，我明白了，难怪文谷尾鱼可以打开人间明道，他在瀛州看管上古典籍，每日拥卷自作，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？” 如此一想，茅塞顿开，先前想不明白的事情直如春水融冰，一一消逝开来。正心潮起伏间，就听展昭温和的道：“ 端木，人间明道你已经提过很多次了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” 端木翠这才醒得展昭对人间明道一无所知，略略迟疑，便将人间明道的由来大略说了说。展昭听得颇为仔细，末了问道：“ 你方才说女娲娘娘剖心为烛，立胆成光，难道非得这样才能寻找到明道吗？”“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之魂醉云无常娘。